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周不如求刘连喜救他的命。刘连喜看着周不如满脸痛苦的表情，心也就软下来了，说：哎呀，这庄里倒是有个名医啊，可我正给学生上课呢，也脱不开身送你去看病啊。沉默了一会儿，刘连喜说：那这样吧，名医王宗连家的少爷王焕章在我这里念书呢，就让他先带你去看病吧。说着，刘连喜冲着学堂高喊着：焕章啊，你出来一下，我给你说点事情。学堂里学生们的目光早就被门外的场景给吸引过去了，都探着头向老师这边张望着呢。听到了刘连喜的喊声，王焕章离开了课桌，跑出了门外。王泽民、杨康互相对视着，也跟了出来。刘连喜指着周不如说：焕章啊，地上的这位是我的远房外甥，被人打伤了，把他带到你家吧，让你父亲给治一下。王泽民拽了一下朱不如，扭头对刘连喜说：刘老师，我和杨康陪着焕章一起去吧，我看他伤得不轻，焕章哥一个人可扶不动啊。刘连喜吩咐着说：那好吧，你俩陪焕章一起去，快去快回，别耽误读书。 您放心吧，就把这位先生交给我吧。 王焕章弯腰伸手抓住了朱不如的左臂，一使暗劲儿，呀的一声，朱不如鲤鱼打挺的从地上蹦了起来，咧着嘴歪着脖子说：哎呀， 轻点啊，呵，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哎呦，差点把我这膀子给卸下来，你别拽了，我能走。 来到了王家大院，王宗莲正在给病人诊脉呢。周不如捂着胸口，两只眼珠子向上翻着，用余光瞄了一下王宗莲。见王宗莲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脸的威严，气度不凡，吓得他身子一抖，向后倒退了半步，满头冒着热气。王宗莲给病人开好了药方，用手揉了一下眼睛，抬起头注视着朱不如，平静地说：这位先生好眼生啊，从哪儿来的？ 满脸的血迹，咋整的呀？坐下来，先号个脉吧。 行，多谢您了。 朱不如踉跄着往前挪了两步，坐在木凳上，装出了一脸痛苦的表情。王总脸不动声色地号着脉，眼睛盯着朱不如说：你只是受了一点外伤，没有大事。关张啊，你把这位先生请到后院，用清水把伤口洗一下，我再开几副汤药，喝上两天就无碍了。朱不如呢，他巴不得到后院看个究竟，心中暗喜，紧随在王焕章的身后向后院走去了。杨康从后院的深井里打上了一桶凉水，放在王泽民搬来的板凳的旁边。王焕章右手拿着盛满凉水的木瓢，左手按住了被脱光膀子的朱不如，哗的一声，一瓢凉水泼在了朱不如的脸上。朱不如紧缩着身子，脸上的伤口被凉水这么一激，钻心的疼，他呀的一声从板凳上跳起来，双手向上乱抓着。 哎呦喂，这什么治病的法子呀？哎呦，他疼死我了！哎呦， 嘿嘿，这叫痛浇落汤鸡。王焕章摁着朱不如的头，伸手又舀了一瓢凉水，顺势泼了过去。朱不如被这两瓢突如其来的凉水激得浑身乱抖，心里骂着： 小兔崽子，算你狠，我让你再蹦跶两天，我这哑巴亏亏可真是吃大了。这个 王焕章冲着王泽民、杨康使的眼色说：你这个病啊已经好了大半了，我爹治你这种病最拿手了。泽民、杨康，你俩先用毛巾把他身子给擦干了，我回屋去再给他找身衣裳。这会儿啊，我爹也开好了药方子了，等抓好药咱们就把他给刘老师带过去吧。说着他冲王泽民、杨康使的眼色，抬腿向东厢房走去了。王泽民攥住了朱不如的两只手，用内功发力，将朱不如的整个身子像木桩子一样钉在了板凳上。杨康用毛巾不慌不忙地擦着朱不如的头、脸、前胸、后背，和王泽民还聊了起来。 四哥，昨儿晚上听我爷爷说，你奶奶再过四天就九十大寿了，打今儿起啊，咱俩呢就得住焕章兄弟家了。咱三个童子儿要陪着老奶奶睡三天，我爷爷说呢，这是你们王家的习俗，叫做给老寿星守岁呢。 王泽民也点头应和着说： 没事，是这样啊，我爹还有三天就该从北京柜上回来了，到我奶奶九十大寿那天，全庄的人都会来祝寿，可热闹了。 杨康用力地擦着朱不如的脸，碰在伤口上，朱不如又嗷嗷地喊叫起来。王泽民仍然攥着他的两只手，开着玩笑说： 你瞧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挺娇气，要不给你洗干净了，我们可没脸把你给送给刘老师去。 朱不如刺的呀无可奈何地说：哎呦，反正这疼是我身上，我知道啊。哎呦喂，我说你们俩下手能不能再轻点啊？ 杨康装作没听见，继续用力地顺着朱不如的脸往下擦说： 哎，四哥，有件事啊我一直没弄明白，哎，趁着三哥不在我想问问你，焕章的父亲平时给人家看病为什么不坐在椅子上啊，屁股底下坐着的是一个樟木箱子，那多累啊那个。 王泽民神秘地说： 嘿，我跟你说呀，今儿算你问对了人了，我叔坐那大箱子里边，那装都是好东西，嘿，又祖传下来的医书啊、偏方啊，听说呀还有不少的宝贝玩意儿呢，哎，都是 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箱子打开。哎呦，对了对了，别说，咱当着外人，咱别说这个，你也别瞎问了。 朱不如呢，眯着眼睛，不动声色地听着他们俩的对话。听到关键的地方，他似乎忘记了疼痛，心里盘算着下手的计谋。 王焕章手提着一套修装和几包中草药来到了后院。 四弟啊，哎，你们俩把这身衣服给先生穿好了，他是咱们老师的亲戚，可不能慢带啊。 三哥，你瞧好吧，刘老师再见到他肯定开心。 听了王泽民爽朗的话语，王焕章、杨康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不出所料，朱不如在刘连喜的宿舍里歇了半个时辰就躺不住了，借口到小铺村找回算命摊挣钱糊口，就匆匆而去了。朱不如顾不上脸上的伤痕，天刚擦黑就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沙谷堆老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如林村南口的沙谷堆，那是一个大沙滩，因洪涝灾害被泥沙冲击而成。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沙丘，长了许多参差不齐的柳树，柳树下面乱草丛里边就是那座破乱不堪的老庙，远远望去既凄凉又阴暗，很少有人光顾。午夜时分，七个黑影从乱草丛中一闪而过，朝老庙飞奔而去。朱不如听到了动静，打开了庙门，迎着郑三跑低声说： 大哥，我已经是等待多时了，一切顺利。 郑三跑拍着朱不如的肩膀： 老弟受苦了，事成之后你是头功。 说着一起向古庙的后院走去了。朱不如将去打邓各庄的经历向郑三炮一伙人描述了一遍。郑三炮沉吟着顺着土炕沿转了两圈，猛地回头对手下说： 听朱老弟这么一说呀，咱不能再耽搁着，若是撞上北京那位王掌柜，咱们这就白忙活了。 哎，从这儿到大邓各庄要走几个时辰？朱不如说： 你得一个时辰。 嗯，咱们这几个弟兄跑得快，你们四个出列，带着家伙跟着朱老弟直奔大邓各庄王家大院，对付那三个毛孩子和一个行医的，哼，依然是绰绰有余了。 郑三炮说着瞪起了眼珠子，恶狠狠地说： 到了那儿一切听朱老弟的指挥，不得有误，谁要是给我误了好事，回来我就废了他。 和朱不如站在一排的四个手下挺直身板低沉地说： 怎么样，大哥放心吧，不成功便承认。 嗯，好，立马出发。 一个时辰之后，我带着余下的两个兄弟赶往通州城，在东城门口前等着你们。天亮之前离开通州，杀向张家口，待风声过后再去找汤某人算账。 郑三炮话音刚落，朱不如带着四个黑衣合匪窜出了庙门，直奔大邓各庄而去了。 朱不如他们几个前脚刚走，蹲守在沙谷堆老庙树丛中的通州警员一起出动，将老庙围得水泄不通。郑三炮和两个手下束手就擒。不到一个时辰，朱不如一伙五个人就来到了王家大院的门前。一个黑衣人掏出了匕首插入了门栓，哗铃哗铃，这个门吱呀一声慢慢地被打开了。五个黑影一闪身钻进了院里边，朱不如发现王宗莲的诊室仍然亮着灯呢。一个端坐着的身影从窗户映出来，他用手指着身影冲四个黑衣人点着头， 其中的一个黑衣人用匕首拨诊室的门栓，稍微这么一用力，门哗啦顺势开了。朱不如一声令下，四个黑衣人手举腰刀，唰的一声跨进了诊室，向正在看书的背影扑过去了。就在这一刹那，只见背影一扭头，抬手的一甩，嗖嗖嗖嗖，四枚银针呢，就如闪电一般向黑衣人飞去了。就听得呦呀呦呦四声惨叫，黑衣人应声倒地。藏在门后的杨康双手抡起了擀面杖，朝倒在地上的黑衣人打去。朱不如躲在后面，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而王泽民已经锁住了大门了，见朱不如拼命地朝大门奔来，一个扫堂腿，哎呦一声，朱不如被绊倒在门口的石阶上，一排门牙磕在石棱子上，磕得粉碎。王泽民飞起了一脚，踢得朱不如顺着石阶连滚了数圈，趴在院子的中央昏厥过去了。诊室里看书的身影是王焕章，他假扮父亲迷惑贼人。当黑衣人拨动门栓的一刹那，藏在门后的杨康拉紧了事先拴好的线绳，门顺势被打开了。就在贼人向身影猛扑的危急的时刻，王焕章将早已准备好的银针甩出去了，四枚银针弹无虚发，均打进了贼人的梗嗓咽喉。听到了院里的响声，埋伏在院外的两庄的乡亲们呼喊着冲进了院里，将已被抬到院子中央的五名合匪围住，五花大绑，把他们装在了马车上。王宗莲、杨廷芳也从后院走出来了，吩咐小邓庄几个习武之人压着马车连夜赶往了通州警局。一夜之间，在漕运码头作恶多端的八名合匪被一网打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王焕章、王泽民、杨康三个年轻人智斗合匪，在北运河两岸名声大振，大邓各庄学堂更是把他们三个人奉为英雄和偶像。在这场生与死的较量中，觉得最没面子的就是学堂教师刘连喜，是没出息的表外甥让他名声扫地。经过几天的闭门思过，要强正直的心灵容不下朱不如带来的屈辱，他含泪提出了辞呈回家了。王焕章他们三个人自从在学堂一起读书，刘连喜呢就是他们的教书先生，至今已然四年有余了。小哥仨好像绑在一块儿了，情同手足，读书一起读，在两个庄子里玩耍也是形影不离。说来也怪啊，这小哥仨一个赛一个的聪明好学，刘连喜对这三个优秀的学生更是倍加的喜爱，精心培养，师生之情溢于言表。直到恩师的去意已决，王焕章、王泽民、杨康相约去学堂拜见刘连喜。恩师的面容有些憔悴，见到这三个风华正茂的得意弟子，欣慰地笑着招呼他们坐在学堂的座位上。刘连喜颤抖着双手动情地说：哎呀，为师几十年了，能教出你们这三位勤学上进踏实出息的学生，我终生无憾了。没想到我为人师表清白正直的名声被那个没出息的远方外甥毁于一旦呢。我愧对你们的家长，愧对我的学生们呢。王焕章站起来安慰着刘连喜说：恩师，您用不着自责，您也是无辜之人，不知者不怪嘛。您对我们多年的教诲 学生们终生不忘啊。王泽民、杨康也站了起来，恭敬地看着刘连喜。杨康说：我爷爷让我们先来看您，陪您说会话，明儿一早啊他就来看望您了。王泽民低着头说： 老师，我们舍不得您走，我们还想听您讲课呢。 刘连喜示意他们坐下。哎，好啊好啊，有你们这些话为师心里豁亮多了。我先告老还乡，回家照顾我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啊。走之前呢，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告诉你们，那就是今后做人做事要讲信誉，重情义，做一个光明磊落、清清白白、正直重德的人呐。说着他打开这个蓝布的锦盒，为师还要给你们讲最后一课。这锦盒里装着我亲笔抄写的三篇相同的古文啊，送给你们三个人每人一篇，要把他们读懂、学好、用好，当作一生的座右铭啊。有这篇奇文陪伴，你们定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啊。刘连喜说着把古文分发给他们说： 啊，好，现在开始上课了，都打开文章跟着我朗读。 于是三个学生都跟着老师一起朗读起了北宋宰相吕蒙正所写的《寒窑赋》。官称王四爷，北京城豹子街老三顺斋鞋铺掌柜的王宗清，却如朱不如所说，10岁拜京城飞镖大侠刘成武为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般武器是样样精通，并得到刘成武飞镖绝技的真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的豪侠仗义、抗击倭寇的民族气节在京城如雷贯耳。时光飞逝，风云突变，他退出了武林，行走于名山古刹，潜心修行，和北京西城妙音寺主持曾措法师结了善缘，应曾措法师俗家弟子邀请，当上了老三顺斋鞋铺的掌柜的。如今的王四爷已经是家有良田无顷，住有深宅大院，在北京城鞋行里名声显赫、德高望重的新兴长者了。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8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王焕章、王泽民和杨康三个年轻人到老三顺斋做学徒，王焕章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又冒出了一个新点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 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三年五亿起稿，得意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40年间，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9月19日8:30，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你们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了，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说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餐桌上的40年》有奖征文活动。 吃的故事，一碗粥，一杯茶， 写出难忘的味道， 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登录掌阅 APP、 喜马拉雅 FM， 邮寄到北京晚报《餐桌上的40年》专栏。 详情请关注北京市商务委、北京故事广播官方微信。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